市广播 FM95.4 AM603， 欢迎知识入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断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丞相就把自己想的这计策跟马岱说了，是个什么计策？他让马岱呀、你带着这3000人马，由这河往上哨走，就顺着这个卤水边往上走啊。离此100多里路，那会儿有一个地方叫沙口。我从地图上看，那地方啊，水流比较慢，水也浅。你由那会儿啊渡这个卤水，我在这儿这不是扎出这么多的竹筏来吗？我是假意攻城，跟真攻一样啊，就是说把孟获的注意力全都吸引过来。这时候呢，你带着你的人马由沙河口那个地方渡过去。渡过卤水啊，掐断孟获的粮道，那儿有一股运粮道啊，叫夹山峪。你把那地方给我堵住，把他的粮草截过来。那地方也有土城，也有人在镇守，看着那粮道。把那运粮道断了不好办呢。孟获这点地方也不糊涂，谁在那儿看着呢？是董图纳，我给他写封书信。你把这信交给董图纳，自然他就把这粮道让给你了。马岱一听，这不用问呢，丞相胸有成竹啊，这早就安排好了，这是给我这么一个立功的好机会，丞相很向着我。马岱接令，立刻领着精兵就出发了。这会儿诸葛丞相派兵就攻城，渡这卤水呀、祸闹得这凶啊，锣鼓喧天，战鼓齐催，号炮齐鸣，简直的这炮声鼓声加上这江水声震耳欲聋。有人抱进孟获的大帐，孟获一听，什么？诸葛亮要攻城了？他哪儿的船呢？就搭的那些筏子呀，啊，就那些竹排，呵呵呵，万万他也攻不上来，你等休得惊慌，只要是他往上攻，你们就给我开弓放箭。孟获这招数还真好使，眼看西蜀军就要过来了，万箭齐发，又退回去了。退回去功夫不大，又攻上来了。嚯，这儿闹得这热闹，果不出丞相诸葛亮所料，孟获把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这儿了。他万万也没想到，马岱带领3000精兵已经转到沙口去了。马岱赶这儿这么一看，这地方水是浅点，但是那个溜子并不慢呐、也很急。哇，哎呀呀，马岱抬头看了看，这时候是正当午时啊，他立功心切，干脆咱们渡河吧。小校这么一听，将军，咱们是不是也扎一点那竹排呀、这地方水并不深，扎竹排干什么呀？咱们手牵着手，用刀枪就做拐杖，干脆就往过趟吧。大家一听有理，随着这一声令下，三军呢、噼啦扑噜就下了水了。哎呦，趟着趟着可不得了了，怎么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好多军校啊趟到这沙河这水当中了，头一晕，眼一花，腿一飘，全躺在水里了。马岱闻报大吃一惊啊，他赶快传令，撤回来。哗，三军小校全上了岸了。马岱临时在这扎住了营寨，派人赶快找一个当地的人来打听打听这是什么原因。 当地的一些人呢全让孟获给弄到岸那边去了，找不着人，费了好大的力气找来了个猎户。这猎户一见这些蜀军呢，开始他是凝眉瞪眼呢，攥着拳头，看样子是一肚子气。后来呢，这些蜀军对他挺客气，哎，和和气气商商量量的把这位猎户给请到大营来了。马岱一听说找着了这么一个当地的人，也非常高兴，他卸去盔甲，亲自接到了辕门，把这位猎户给接进了大帐，备茶款待。哎，这猎户开始啊对这些人都怀疑，因为他听孟获说了好多，说这些汉人到这会儿来又要珠宝又要马匹，而且还杀人，现在一看不是这么回事，一个个都是这么笑而言约的，说话温温和和平平静静的，这不是挺好吗？这猎户感动了，将军，你找我到这儿来有什么吩咐吗？马岱摆了摆手，说不上吩咐二字，我是来呀向你请教请教。您有什么事儿？你们这地方这河是怎么回事啊？我的军校想过去，有这么这么这么回事，他们怎么突然都躺在水里了？猎户一听你是问这个事儿，你还真问着了。怎么呢？你遇上我了，别人恐怕还不能告诉你。不瞒将军您说，我们这地方这水啊，上流下少都一样，这水里头有毛病。有什么毛病？这水要是让阳光这么一照，特别是正当午时的太阳这么一晒，水蒸发出来的那水汽啊，那气体里边有毒，别说你们，我们当地人都吃不消，要是一疏忽大意，哎，闻上这个味儿，喝者一汤水也得昏倒。这是轻的，重的呢就得七窍流血，不出三天就死亡啊，这人就完了。您还没喝这水呢吧？马岱一听，谁敢喝呀，还没喝呢，您千万别喝，喝更厉害。哎呦，这下马岱可着了急了，他怎么着急了？这我怎么去交令啊？难道说我带着好几千人就这儿耗着？这地方水虽然浅，但是我过不去呀。请问难道说就过不去这沙口了吗？猎户乐了，将军要想过也不难，但是您得换个时间，必须午夜三更，等这水凉下来，这时候没有水气了，您可以啊吃饱了喝足了，以酒为主，多喝点酒，要不那水太凉炸得慌，一鼓作气能趟过去。哎呀，我说将军啊，我们南王孟获有令，可不许让我们说这事儿，要是说了的话就把我们处死。这事儿可我跟您说了。哎呀，多谢你呀。马岱起来给他施了个礼，吩咐人用盘子拖过来几锭大银作为筹资啊，感谢你呀，你要不只给我们这一条路啊就毁了，你也别在这打猎了，好小心着点，别让孟获把你抓住，把这位猎户打发走了。马岱传令，今夜三更水也凉了，咱们立刻渡河呀。到了三更时分，呼，军校就下了水了。马岱将军呢，睡烟垂帆，身先士卒，一马当先在前边。哎，还真灵，走到河当间这儿，大伙儿都提心吊胆的，谁知道谁趴在这儿啊？哎，没一个躺下的，凉凉快快的，还真不错，过来了。趟过了沙口啊，一看前面有一座土城，土城上灯光火把照虐的跟白天一样，已经看见他们了，这可怎么办？马岱告诉大家别慌，他让弓箭手 把丞相给董图纳写的那封信拴在那个箭尾上，啪一下射到城上去了。南军小校接过来这么一看，开始不知道怎么回事，仔细一瞧才明白是封书信，赶快交给将军董图纳吧。董图纳把信拆开了这么一看，腾楞下就站起来了，怎么回事，把他吓了一跳，是西蜀丞相诸葛亮给他的信，亲笔信呐、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丞相让我把这粮道让出来，我让不让？如果不让，我对不起诸葛丞相活命之恩呢、啊。人家捉住我不杀，把我放了，我要让，南王孟获能放过我吗？这，哎呦，董头大左右为难。就在这时，小校来报，不知道从哪儿过来这么一哨人马，是西蜀的人马呀。为首一员大将高挑旗号是平北将军，此人姓马。董图纳心说，你甭报了，信上都写着呢，此人要做什么，他正在劫咱们的运粮车马。这个董图纳手扶着案，眼珠一转，有了，来，赶快迎敌。他披挂整齐，带领着军校就杀出来了。来这儿一见马岱，把两阵队员，马岱一瞧，呵，这人怎么这打扮啊，穿的真花哨啊。董图纳往前一催马，俩人得通名报姓啊。董图纳一报名，马岱把大刀夸嚓一下往铁布梁上这么一横，不打了。董图纳奇怪，怎么回事，你怎么不打了？马岱笑了，我跟你打什么呀，你是一个被俘的将军，我这丞相曾经捉住过你，几次都能把你杀了，没杀呀，把你放了，活命之恩你不报，今天你还有脸面带领着军校来劫杀我，想护住你的粮道吗？你的良心何在？哎呦，这番话把董图纳说的呀，简直愧无容身之地。他往地下直学嘛，学嘛什么呢？如果这山石有石的饭，我钻进去得了，你看让人把我臊的。董图纳心说，将军呐、啊，你哪里知道，我这是被迫无奈，硬着头皮出来跟你打两下子，回去我好见孟获去，怎么你也得把我打败了，休得啰嗦。也不是谁啰嗦了，他催马过来，举刀就劈，马岱只好还手了。没出三招，咔嚓一下让马岱这么一刀，马岱还觉得奇怪，怎么这刀啊离着那董图纳脖子还老远呢，就见他往前直探头，心说还要拿脖子找刀的吗，这人什么毛病。不是，这一刀正好把董图纳头盔给削掉了。哎呦，董图纳这惨哦，头发也披散下来，他把兵器也扔了，嘴里直喊呐、啊：“喊将军十分厉害，我等逃兵去吧。”谁也不知道这位董图纳将军怎么败的，合着就败了，一千车粮草啊都归人家马岱了，土城也让了。这位董图纳将军带领着残兵败将来见孟获，南王一听就明白了，你这哪是把粮道丢了，明明这是让了。哦，合着诸葛亮对你有活命之恩呐、啊，你想在我这儿卧底，吩咐刀斧手推出去斩，把董图纳就给捆出去了。他这儿有俩好朋友，金环三杰和阿慧南，两个人双双过来给说情。这个孟获有点为难了。恰巧就在这时候，过来一个将领，是他一个贴身的参谋啊。这人叫芒牙长，在孟获耳边嘀咕了几句。孟获点了点头，言之有理，来呀、啊，把金环三杰、董图纳和阿慧南全都推出辕门去了，我不能留着你们了。你们呢，受过诸葛丞相的恩惠，想在我这卧底，那可太危险了。要说杀这么三员大将，南王心里他不难过吗？他怎么不难过呀？但是事已至此，没办法。我让你董图纳看守粮道，你倒好啊，一千多车粮食，都让人家诸葛亮给得了去了。 你想把咱们这些军校都饿死啊？没有这些粮草，咱们怎么在这儿守卤水啊？怎么能拒敌诸葛孔明啊？随着这声令下呀，就把这三员大将给绑出了辕门。哎呦，大帐里头的众将这么一看，全都吓坏了。这三员将可杀不得，怎么呢？这在南中一带是出名的洞主啊，武艺高强，本领出众，而且对您孟帅是忠心耿耿，您怎么能下此狠心呢？这些人互相这么一嘀咕，干脆咱说个情吧。呼啦的一下子呼，黑压压跪倒一大片，兵啊帮的磕响头，嘴里头不住的央告，央告南王要把这三员将给放喽，您可不能杀，那是您的左辅右弼呀，就像您两个膀子一样，把他们杀了，您还怎么与诸葛亮对敌呀？千金难买这样的勇将啊！哎呦，孟获看着这些人，有的求情，简直都哭了。孟获心也有点软了，但是他这口气出不来。好吧，我看在你等苦苦说情的份上，推了回来，把董图纳还那二位陪着的全给推回来了。那二位啊，一点也不后悔，嗨，杀就杀吧。你既然把董图纳杀了，说明你也怀疑我们，倒不如让你斩了。现在推回来了，这仨人往这一站，这董图纳呀还问孟获：“哎，大帅，既然你都下令把我们推出去斩首，怎么又把我们给带回来了？你这算何意？你瞧这脾气，要说不杀不得谢活命之恩吗？啊，他还逮着理了。”孟获用手指了指，你看见了没有，这些人在这跪着还没起来呢，都是给你们说情的。董图纳看了看这些人，他心里感激，但是脸上绝不能让他流露出来，他狠狠地唾了一口：“呸，你们给我说这情干什么呀？既然大帅绝情断义，还不如把我杀了。”孟获一听：“好啊，哦，活了命你们不感恩，还跟我在这儿发脾气，让你晓得晓得你家大帅的厉害，把他给我吊起来。”把这仨高高吊起，下边点起熊熊大火，好家伙，烤鸭子，这哪受得了啊？这个，哎呦，众将这么一看呐，那些讲情的人都后悔了，怎么不如不给讲情了？那倒是痛快，咔嚓一刀，人头落地，你说这不是活受罪吗？哎呦，吊起来功夫不大呀，烟熏火燎的，烤的一劲直冒油，你这怎么能行啊？这个大帅您出来看看，你甭让，孟获已经从大帐里出来了，他倒捡着双手站在这块看了看，董头大喊了这么一声，董头大把牙这么一咬，眉头一皱，双睛合起来，不理你了。怎么，你都活活要把我烤死了，我理你干什么？孟获倒乐了，哇哈哈哈，这个滋味不错吧，你倒想来个痛快的，一刀杀死你，我不杀你了，我活活烤死你。哼，孟获瞅了瞅那俩金环三杰和阿慧南呢，那眼睛瞪的简直把那眼珠子都要努的眼眶外面来了，看样子恨死孟获了。孟获一招手，来把他们松了下来，放了吧。哎，没事儿了。哎呦，这几员将昏昏沉沉稀里糊涂的让自己的小校搀扶回了本寨，他们刚坐在大帐里，那时候作为一个大将军，谁手底下没有几个亲信人物啊？哎呦，这三位将军手下的那些贴心人全来了，一个个手持刀斧，怒目横眉， 我说几位将军呐、啊，你们还想跟孟获造反呐、啊？别趟着浑水了。孟获这个人呐、啊，我看他是无情无义、啊。如果有一点情义，他也不能下此毒手，先要杀你们，随后用火烤你们啊！你们还跟他干吗？如果三位还想福保孟获的话，那请你们三位去卖命吧，我们跟您告辞了。实话告诉您，孟获即便要与诸葛丞相开战，我们也没脸到阵前去了。诸葛丞相待我们有活命之恩，你瞧瞧，说着这些人从兜里头把那银子全拿出来，诸葛亮给的那钱，感情谁都没舍得动。倒不是说舍不得花，也不是说没见过这银子，这块银子不大，但是它有千斤的分量，这是诸葛丞相的恩情啊。哎呦，这番话说的三将不住的点头。那么以你们诸位该怎么办呢？怎么办？我看不如咱把孟获这么一杀，把他的人头献给诸葛丞相，报答丞相活命的恩情。这一句话提醒了三将，这么着得了，干嘛杀他？咱就把他绳捆索绑送过泸水，交与西蜀大营诸葛丞相，不是更痛快吗？哎，就依几位将军，今天晚上三更动手。天至三更，董图纳三将领着他这些军校呼啦一下就把中军保障包围了。中军帐前没有人看守吗？有啊，不但有，而且看守中军帐的这些个，可以说还都是孟获比较知心的那些军校。可是这些位谁没言语，就把董图纳他们给放进大帐来了。那是怎么回事？因为这些位也常听被诸葛亮放回来那些军校讲诸葛丞相的恩义呀、啊。他们想这是天意不可违，这次南王造反本来就不应该。董图纳将军这一来，他们就明白了，这是要把南王擒住献与诸葛丞相，您呢献就献得了。你说这多可怕呀。孟获呀，在大帐里头喝完酒刚躺下，好气着哭哧过来就把他给捆上了。啊，他挺身坐起来这么一瞧，哎呀，可把孟获给急坏了，也把他恨坏了。我怎么就手下留情了，没把这三个给杀了？这三员将倒乐了，行了，孟帅，您就别吹胡子瞪眼了，都不好使了，我们按着您的话做了，因为您告诉了我们不要忘记诸葛丞相的恩义。孟获一听，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呀？啊，不用废话了，来，把土城城门打开，准备船只，先给诸葛丞相送封信去，然后用船把咱们摆渡过岸，去见丞相。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我是李立刚， 楼下的水瓶， 有故事的人生，有故事的你，倾听别人的流金岁月，讲述你的多彩回忆。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在文学的大道上，我们一路向前，穿过灿烂的忧伤，途中那些期待的面孔，是现在想起时心灵中感动的瞬间，溢满了从来时到现在的整个时空。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韵味真情依旧。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真是恶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 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孟帅，您就别吹胡子瞪眼了，都不好使了。我们按着您的话做了，因为您告诉了我们不要忘记诸葛丞相的恩义。孟获一听，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呀？不用废话了，来，把土城城门打开，准备船只，先给诸葛丞相送封信去，然后用船把咱们摆渡过岸，去见丞相。先给送封信来啊，告诉诸葛丞相一声。诸葛亮接着董图纳这信这么一瞧，哎呦，哦，他们已经把南王孟获给抓住了，马上就要送进我的中军大帐。丞相立刻传令升帐，然后告诉身边的这几员将，你们必须如此这般去给我安排。安排什么呀？就是把那带病的军校，身体不好的那个全都藏起来，把身体好特精神的那种全都让他们出来给我站着站班呢。哎，把所有的新盔新甲全都换上，今儿晚上是越精神越好，越隆重越好，威风不怕大呀，我要让孟获见识见识。全都安排完了，这时候有人来禀报，董图纳、金魂、三杰、二回南三将求见啊，请他们进帐来。下了个请字，三员将一进大帐全都跪倒在地。诸葛丞相赶忙挥手让他们平身，吩咐赐座。几位将军，你们堪称是当代之俊杰呀。为什么呢？知识达物，你们能亲手捉住南王给我送来，哎，这是奇功一件呐，各有封赏。诸葛丞相打发这三位回去，你们的土城也得有人看守。现在你们不是把南王送到我这儿来了吗？现在他大营空虚了，你们去代管代管。三个人谢恩告辞了。诸葛亮传令将孟获推进大帐。孟获站在这儿这么一瞧，我怎么看这西蜀大帐变样了呢？那次曾经来过一回了，不像今天。怎么呢？只见大帐四周啊，灯笼火把无数，照得像白昼一般。再看那些军校，个个都像下山猛虎似的，站在那儿全都是一双双一对对，而且刀斧相搭，那个刀啊跟那个枪啊架着，架一个十字花，一直到大帐口。那么说你孟获要进帐的话，必须从人家这刀枪底下钻过去，不这么走不行啊，那像一条小胡同似的，你说你从旁边绕过去得行啊，你现在是阶下囚啊。孟获唉暗暗叹了一口气，把头一低，随着中军官进帐吧。进到帐口里头这么一看呀，孟获打个愣神，怎么他看诸葛丞相两边那些武将，呵，气的是双睛冒火，都用眼睛瞪着他呢。那意思太复杂了，好像是我们都捉住过你一回了，今儿你又被捉住了，你有什么脸面见我家丞相？你是南王孟获吗？啊，你这人也太低能了，是这么个意思。其实不见得有这意思，孟获他这是有点心病，心里有点愧的，他往诸葛丞相面前一站，唰，把脸往起这么一扬， 别看二次被擒，架子不能倒。诸葛亮看了看孟获，哦，在我面前站着的这不是南帅孟获吗？我来问你，上次你曾经说过，如果我要再捉住你一次，你必当心腹。现在你已经二次被擒，孟获，你心里服不服啊？哼！孟获一跺脚，诸葛丞相听了，本帅根本就没服。怎么见得呢？诸葛丞相，并不是你捉的我呀，是我手下人跟我变了心了，把我给擒住的，怎么能算是你的功劳呢？哦，诸葛亮一听，孟获这人还善于狡辩啊。哦，是你手下人把你捆上的，你不服啊？你手下人做对了，他们知识达悟，上合天意，下顺人心，不应该如此造反，比你强。你现在既然被擒还不服，那么你怎么才能服呢？哼！孟获听到这冷笑一声，诸葛丞相，我孟获自幼年熟读兵书战策，能攻善守，我是很有韬略的。你要是凭打，就是说一刀一枪一胳膊一腿的真功夫把我捉住，我服你。这么着我永远不带服的。你要问我怎么才能服，你除非把我放了。你敢再放我一次吗？放我之后，咱们两个在两军阵前一战，你真的把我打败了，那我就服了。你要再一次把我捉住，也就是说再一再二不能再三，第三次要能捉住我孟获，我从此口服心服，是五体投地。除此之外，死也不服。哦，诸葛丞相点了点头，只有我再捉住你一次，你那时候才服呢。不错，那时候我是吐胆轻心，折服丞相。嗯，那好吧。啊，诸葛亮一说这好吧，两旁边的战将呼啦一下心里一阵心，说怎么回事，丞相又要放啊？您可不能再放他了，您不能听孟获这一片胡言呐、啊。这个人我一看，他倒是有点真本事，也很聪明，不但能征惯战，而且不是吗，他还善于诡辩，这人很会撒谎，不能放。众将所担心的诸葛丞相终于说出来了，孟获，我再放你一次你看怎么样？哦，真放啊。嗯，有的武将就要抬手制止了，但是没敢，只得把那手又放下了。孟获这么一听，嗯，您再放我一次啊？嗯，那你就放吧。呵，他倒不太理会，那当然呢，你放我我就走，咱俩再打。方才我把话也说了，放了我之后再逮住，那我就服了。哼哼，这可是你自己说的，那我就再放你一次。来，松绑。武士过来给孟获松绑，告辞。他一拱手转身就要走，慢来，让诸葛丞相把他拦住了。你作为一个南中大帅，怎么能够说走就走呢？那显着我们太素呆了。还有白酒相送。白酒。孟获站在这儿，呵，心里头也怪不是滋味的，怎么上一次叫人捉住了，喝了人一顿酒走了，今儿又让人家逮着了，还喝呀？怎么往下咽人家那酒啊？唉，孟获一想，你给的，喝就喝。摆好酒席，他就坐那儿，喝了几杯酒， 这回喝酒可不像第一次了，让你踏踏实实那么喝，哎，随便吃喝完了送走。不，这回诸葛丞相叫孟获喝了三杯酒之后，来来来，孟获将军，你随我到帐外看一看。把孟获给叫出来，孟获只得站起来跟着呀，跟诸葛丞相肩并肩走出大帐，一边走着一边聊着。诸葛亮告诉孟获，我自初出茅庐啊，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取呀，来到你们南中也一样，我也是连连打胜仗，可你孟获将军怎么就不服呢？他明白了，心说丞相，不劳你指点，一进辕门时我就看见了。诸葛亮让孟获看什么呀？看那些军校，你瞧瞧多威风多整齐呀，一个个衣着鲜明，刀枪越眼呐，站在那儿全都是尚武的精神。你别看这半夜，但是尚武精神。那些有病的打摆子上吐下泻的那些位呢，诸葛亮没让出来。怎么那往这一站，上牙打下牙的啊，得让孟获一看那多惨的，那个得藏起来，这叫好货撇着卖，赖货掩着卖啊。让你孟获开开眼界，你在桥远处里那粮草是堆积如山，二年半都吃不完，兵是兵，将是将，粮草是粮草。孟获将军啊，丞相，你看你见过几次这样的精兵猛将，你又见过多少这么多的粮草兵器呀、啊、你孟获焉能生无灾，你打得了吗？你根本就打不过我。孟获将军，你要是归降了的话，我立刻奏明天子，让你不失南中王位，子子孙孙永镇南中，尊意如何呀？哎呀，孟获听在这儿把眉头一皱，丞相，您有所不知啊，倒不是我不愿意降你，那么谁不愿意降呢？是我那些手下人，因为我手下还有几百员战将，还有好多洞主呢，他们不服啊，光我一个人降您管什么呀？如果这些人像跟我一样似的都愿意归降丞相，那么我们同心合胆，到那时候顺降您那是真的呀。我觉得那时候也是水到渠成的时刻，要想这时刻来得早，那丞相您就得早点把我放回去。为什么呢？我好回去说服这些人呢。哦，诸葛丞相听着这会儿哈哈大笑啊，孟获将军，你说的对，不过我还想挽留挽留你，你在我这儿住上一日表示热情。孟获一听，嗯，住一天也行，反正你得放我，你别把我扣这儿就行了。嚯、哦，这一天呐、啊，简直是轮流陪着孟获喝酒，也有陪着他散步的，留了他这么一天，到傍晚时刻才把船只准备好送孟获回去。与此同时呢，诸葛丞相吩咐王平，你派一精明小校乔装改扮，改扮成南军的模样，混到孟获这些军校一处，过河去，如此如此。王平领命，这时候就把孟获给送出来了，送出了辕门。孟获大大方方坐着船回来了，对岸好多人都看见了，哎，你们看，诸葛亮把咱大帅放回来了，快去迎接。孟获手下的军卒拥到了岸边，大跳的大跳，嚯，弄缆绳的弄缆绳，这一通忙活呀，这算把他们这位大帅给接上岸来了，又一次把孟获给围起来了，七长八短的都问起来了。问什么呀？大帅，您这次是怎么回来的呀？孟获一听，这次嘛， 哎，孟国新说还编呢，上次编的多花哨啊，我有这个我有那个的，这回我是让人家放回来的，干脆实话实说得了，我是让诸葛亮放回来的。说话直上韵，孟获急得都倒白了，那也没用啊。哎，孟获猛地想起来了，你们光问我怎么回来的，谁把我放回来的，你们怎么不问问我谁把我逮住的呀？董存娜哪儿去了？哎呦，孟获勾起这尘火来了，这气大了。好啊，董存娜变了心了，你们仨人闯进大帐把我捆起来，这次嘛，我必须将尔等碎尸万段，才能解我心头恨呐。旁边他手下的副将忙牙长过来了，大帅，您可不能着急上火呀，您要是出气的话，您必须得这么这么这么办。嗯，言之有理，你派人去请，就说诸葛亮把我放回来了，我请这三位洞主来议事，别惊动他们。幸好方才忙牙场提醒了我，不然我差点打草惊了蛇呀。哎，还是这个办法稳当，派两个中军官到那儿去请去了。这俩中军来到董图那大帐，这么一看呢，董图那那三位洞主正陪着一位这儿喝酒呢，一看不过就是一个普普通通南军小校。呼，这三位洞主对这小校这客气啊，又是真酒又是木菜，旁边搁了一大盘子，盘子里放的都是金银珠宝，干嘛的呀？就给这小校的。这俩中军不知道，这小校啊就是诸葛丞相吩咐王平将军派过来的那位。这干嘛来了？到这给董图纳送信儿来，你加点小心，丞相已经把孟获放了，别回来孟获向你下毒手，你一点准备都没有。诸葛丞相想得多周到，这三位洞主那是由衷的感激呀，要不怎么对这小校这么客气呢？一看孟获派来俩中军，董图纳问他们俩人，你们干什么来了？奉大帅之命请几位洞主过营议事。仨人互相看了看，点了点头，好，你回复大帅，我们是随后就到。啊，遵命。俩中军乐乐呵呵复命去了。董图纳招待完了这位小校之后，单独派人准备船只，把这位小校送走，随后这三位开始收拾。这通收拾，把大帐篷全都卷起来了。哎呦，车呀马呀全都准备妥当了。把这东西拉起来之后走啊，见孟获去，谁见去啊？见着就没命了。亲爱的大帅，再见吧。这三位啊回洞了，不干了。孟获还在这拉着架子等着呢，那俩中军回来说得挺清楚，说这仨洞主是随后就到。孟获立刻在帐旁安排好了刀斧手，只要他们一进门什么也别说，捆起来推出去就宰，谁讲情宰谁，一律同罪。拉架子有一时辰，整俩钟头也没见动静，再打发中军去看看。这回去得快回来得快，启禀大帅，这三位早就没影了，全回家了。嘿嘿，孟获一想，好啊，这行啊，这几个人见了几次诸葛亮也学了本事来了。哼，你们看我的笑话啊，看吧，这回我就要把诸葛亮杀一个片甲不回了。你们以为我在诸葛亮大营里待一天光那儿喝酒了？哼，诸葛丞相派人陪着我，陪着我管什么？你能把我的眼睛给我蒙起来吗？你诸葛亮的虚实我全都看明白了，别听你跟我吹呀，自从出的茅庐来百战百胜，可能你万万没想到这次你就要败在我孟获的手下。 孟获想出一条妙计，把他的弟弟找来了，孟优。他弟弟来了一看，哎呦，兄长，听说您跟诸葛亮作战很不厉害，那都是传言。你听说什么了？听说诸葛亮捉住我两次。实话告诉你，第一次我杀散军校，自己闯出来的。第二次呢？第二次也不是诸葛亮的功劳，是可恶的那个董同让，他把我给献到诸葛亮的面前。如今我跟诸葛亮打赌了，我要报这羞辱之仇。因为那兵书战策我也没少看。二弟啊，这次诸葛亮待我不错，哼，我明白他那是什么意思。先请我喝酒，饮酒完毕之后领着我看了看。看什么呀？看看他大营里边的气魄和阵势。我看在眼里，全都记在心里了。我给他下个定语啊，诸葛亮也不过是虚张声势，他没有什么真正的本领，是吗？大哥，您这话说的有根据。哎，怎么没根据呢？这次我一看诸葛亮摆的这阵势啊，我心里就有数了。特别我看他扎的那营寨，他营寨前面搭了不少的凉棚，连马都搭起凉棚来了。他把所有的军校啊，全都移居到密林深处去纳凉避暑。这次我准备要火攻西蜀大营。这诸葛丞相啊，他没有记性，他家先主刘备怎么惨败在夷陵啊？不是就让人家江东用火攻把他给攻败了吗？你就别搭这样的营寨了，他吃亏上当，不计教训，还这么扎营，还搭这凉棚，这不正好让我用火攻他吗？哎呦，孟优听着这会儿，我说大哥呀，您可得好好想想。我可常听人提起这位诸葛丞相，此人可是善于用火呀。哎，聪明反被聪明误，你别听那个，我这回用火呀是与众不同。你怎么烧他？就这么过去点火烧根本烧不了，必须得这么办。孟优一听，这主意行吗？绝对能行。你就去给我卧底，咱们来个里应外合，赶快准备去吧，休得啰嗦。不管什么事儿，由你家兄长一人承担。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读史有学问开通微信公众平台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读史有学问全拼603，您可以在微信通讯录里搜索添加哦。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看到历史故事、国学文化、名人轶事，您也可以随时分享您的收听体会，跟我们互动交流。当然，您也有可能获得我们不定期送出的各种小礼品。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读史有学问的全拼603，读史有学问的全拼603，快来搜索添加吧。 活动开始，请北京各地的听众注意了，鲜芋仙海参699元一盒的体验机会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是的，错过今天，对不起，您再买这款海参呢就得按照套组价格购买了，那一组呢最起码是2000块钱。 嗯， 所以说呢，还在观望的今天可以下手了，还没打进电话的现在4007106108，4007106108已经是帮您全线开通了。 是的，这一次的活动举办的很多人都非常满意，说呢，我关注你们节目很长时间了，但是一下子买三盒啊，我这个确实有负担。或者呢，说我听你们介绍的这野生海参，我也想尝试一下，但又怕自己泡不好，买多了浪费。那么这一次我们直接降到一盒裸价购买，这200克一盒的鲜芋仙野生进口一级品的海参，就只要699块。

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孟获把大话算说出来了，他让孟攸干嘛呀？让孟攸准备金银珠宝，去到蜀营给诸葛丞相送礼，感谢诸葛丞相对释放孟获的这个情谊。不管怎么说，你我是兄弟呀，哥哥呢受了人家的恩义，兄弟去感谢感谢，这是人之常情啊。孟攸听到这会儿，他可有点犯合计了，怎么，我说兄长啊，给诸葛亮送金银珠宝，这能行吗？能买动他吗？孟获一听，哎，怎么会买不动呢？嗨，你怎么糊涂呢？他们这汉人呢，有好多都是见钱眼就开的人呐，一见金银珠宝，他们就不顾一切了。我问你，久在南中的那个齐帅雍凯怎么样啊？那个人贪心多大呀，咱们送他好多东西，他还不满足，还提出多少条条来跟咱们要，千方百计勒索咱们东西。诸葛亮难道说比他多出一个头来？他不是也一样吗？你就这么准备去吧，准备好了之后到那会儿，只要是取得诸葛亮的相信，他一定款待你。借着他款待你这时候，他放松警惕，我呢领人马杀过泸水，你我兄弟里应外合，一战成功。这次啊，诸葛亮我也给他用个计，让他知道知道我孟获很懂兵书战策。孟攸一听，既然兄长吩咐了，可能他想得很周到，那我就按照他这个办吧。大哥，我得带多少人马？你不要带更多的人，你就多带礼物就行了。啊，遵命。孟攸按着他兄长的吩咐，他回去准备停当，大批的珠宝金银往车上这么一装，然后派人呐、给诸葛丞相先去通个信。诸葛亮现在干什么呢？自从二放了孟获之后，诸葛丞相在保障之中正与文武那儿议事呢。哦，他把马谡、吕凯、蒋琬、费祎全都请来了，和大家商量商量怎么样再次大破孟获，好平定南中。正在这时，马岱回来了，回营交令，自己奉命带领3000精兵偷渡沙口，断绝孟获的粮道，劫来粮草1000车呀。这次去得非常顺利。诸葛丞相看了看，很高兴啊，让马岱赶快下去休息。马岱刚出帐，孟攸打发那人就来了，见诸葛丞相这么一说，说是二大王孟攸为报答丞相对释放齐兄之恩德，前来献礼，不知丞相见识不见。哦，诸葛丞相一听，既然二大王前来送礼，怎么能不见呢？我一定要帐外迎接，请你回复你家二大王。就把这小校打发走了。 把他打发走了之后，诸葛亮看了看在座的这几位，回过头来问马谡：有常，丞相，你看孟幽前来献礼，这是何用意啊？马谡一听，丞相，丞相已经洞察分明了，您何必还来问末将我呢？我就是要问问你，你看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儿？既然丞相下问，那我就不能隐瞒了。此乃是孟获一计，他想要用里应外合，因为丞相您在二次释放孟获的时候，您曾经把他领出帐外去看了看，我在旁边站着看得挺清楚。孟获呀，观察得很细致，他不仅看了看在那些军校手持刀枪两旁排列，看看那些粮草，他还把咱这军营大寨地理位置等等吧，他都看了。他看见咱们营门前搭着好多凉棚，可能啊他要渡泸水用火相攻，因为怕没有内应，所以才打发他弟弟来到这会儿以献宝为名前来卧底，里应外合呀，望丞相明察。马谡这番话呀，说的在座的几位是点头称是。幽常看得十分透彻，是这么回事儿。丞相，您可要明察呀。诸葛亮听完了马谡这番话，笑着冲他点了点头。幽常所见与我相同，我也料到是这么回事儿。诸葛丞相既然料到了，干嘛还问马谡啊？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考验考验马谡，考察考察，看看马谡啊，这学问怎么样，兵书战策看了多少。听马谡这一说呀，诸葛丞相很满意，这人有点真才实学呀。现在就别继续议事了，赶快传令吧。丞相传令，让赵云、魏延、王平还有马岱四员大将分头领令，如此这般赶快去安排。刚把令传下去，中军官进来了，回禀丞相：献礼的来了。说我有请。随着这一声令，帐外有人高喊呐：丞相有令，请孟幽进帐。哗，这令一直传到了辕门，嘎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是辕门大开。孟幽一听，什么？诸葛丞相对我还下了一个请字？他赶快是翻身下将，下将啊，骑着象来的，十头大象，那礼物全在那象身上驮着呢。哎呦，西蜀军这些眼睛都不够使唤的了。一劲儿学嘛这大象，嘿，这玩意儿好玩，嘿，这鼻子怎么这么长啊？我说那白花花亮晶晶那么老长，那什么，那就叫象牙。哦，我头回见呢。孟幽呢站在辕门这会儿，抬手整了一整关，伸手掸了一掸袍，他是快步往里走啊，表现对诸葛丞相殷勤的意思。来到大帐口这儿，他就喊：丞相在哪里？丞相在哪里？说着话一晃身进来了。诸葛丞相坐在帅鞍后边这么一看，哎呦，这孟幽比他哥哥孟获差一大块。如果说呀，孟获那身量要是九尺开外，这位呀也就五尺来高，而且是瘦小枯干。这是亲兄弟吗？怎么会不是呢？诸葛丞相明白，一树瓜果有酸有甜呢。诸葛丞相站起来了，哦，来者就是孟幽将军啊，不敢当。哎呀呀，孟幽一看诸葛亮，他往后倒退了几步，随后啊是屈步向前，深十一礼呀。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表示啊对诸葛亮的无比尊重。古代在礼节中，这个屈步而行很讲究， 就是说晚生见了长者，学生见了老师，下级见了上级，一般都是屈步，就是小跑啊，别别别别别别跑那小碎步，哎，这是表示谦恭。诸葛丞相用手相搀呐、啊，啊，孟优将军高见高见，哎呀呀，没想到我孟优能在此处得会丞相一面，我久仰丞相的大名啊，如雷贯耳，皓月当空，今日一见，真是三生有幸。特别丞相恩师我家兄长两次活命，我是感激不尽的，即使我孟优变得犬马，也难以报答丞相之恩。感情孟优这人挺能说呀，哟，这是一个很有名气的说客，在南中这一带呀，数一数二的。诸葛亮也看出来这人有点精神外露，某种程度上有点卖弄的成分。对了，人家孟优干嘛来了？要是取不得丞相的信心，那他见他兄长孟获怎么交令啊？说完了这番客气话，啪，先把礼单呈上来了。送来的什么礼啊？金珠、宝石，大块的宝石啊，象牙、犀角。犀角这玩意儿不可多得，那当然，在三国时期那也是个紧缺物资啊，没点好东西那能给诸葛亮丞相来送吗？诸葛丞相看看这礼单很高兴啊，哎呀，礼过重了，哎呀，丞相很不成敬意，望丞相笑纳。说着孟优一抬手把礼物抬过来，这时候有人就从那大象的身上就把这礼物卸下来，往里这么一抬，孟优按着他哥哥的吩咐，他没敢多带军校，带来了200名精壮之卒啊，那可真称得起精壮，难为孟优挑，一个一个筛选出来的，那个头都一边高，个的个都是身高体壮，肩宽背厚，浓眉大眼，肌肉发达，胳膊上能跑马，拳头上都能站人。你瞧一位位那打扮，冕冠束发，耳戴金环，一律全都是虎皮披肩，豹皮的战裙，绿缎色鹰嘴战靴，那靴子尖啊，就跟那药鹰那嘴似的，不单尖，而且带钩，还往回佝偻着，肋下都挎的是大环刀啊。行了，把礼物收下吧。收下之后怎么办？诸葛丞相是置酒款待孟优，这回倒好，没薄没厚，把他带来这200军校，除去那石头大象，单弄一地方去喂去，那不能让大帐里边来，受不了。剩下的这些位一律在大帐这会儿摆酒款待。诸葛丞相把最好的酒拿出来了，款待客人吗？哎，得重点礼节啊，川酒感情在三国时期就已经出了名了，那酒坛子这么一打开，嘿，那香啊，一个劲儿往鼻子里钻，是五粮液，那时候还没有呢，反正这酒是够香的。二王孟优啊，没喝就有点飘飘然了，心说行了，哥哥您这令啊好使了，我算给您完成了这个军令了，礼物也献到了，诸葛亮对我还很客气，既然这么样热情招待我，我就得在这痛饮几杯。他暗暗告诫着自己，孟优你可千万别喝多了，自己想在这儿觉得好笑啊，我干嘛来了，我凭什么喝多了，我倒要嘱咐嘱咐我这手下人弄。想到这会儿，他冲他手下的亲信暗地眼色，那意思悠着点啊，别回头全喝趴下，今儿晚上咱们还有事儿呢。这些人冲他点了点头。这时候诸葛丞相已经把酒杯端起来了， 向孟优敬酒。孟优赶快站起来，一扬脖就饮了这么一杯呀。感情不是这么干涸，怎么回事啊？还有乐器呢，吹打拉弹呢，一吹一奏，这还不算，感情还有歌舞，连唱带跳，甭提多热烈了。孟优和他带来的这些军卒啊，还真没看见过这样的舞蹈，也没听见过这么好的歌。大伙儿这么一听，嘿，唱得真好听啊，怎么这么悦耳啊，听这声音就像喝这酒一样那么甘甜。哎呦，他们听着音乐，看着歌舞，端着这酒杯滋儿啊滋儿的，你们倒慢着点喝呀，方才这位二王孟优不是曾递过眼色吗？嗨，现在把那眼色呀早就忘得九霄云外去了。还算是不错呀。不错什么呀？外边不是还有几个看相的吗？看相的小校已经啊由二王孟优吩咐过了，说只要是诸葛亮不把我们由大帐赶出来，他只要是这么一招待我们，你呢就赶快回到对岸给大王报个信。哎，这算不错，跑回一个去给孟获送信儿去了。启禀大王，孟获一瞧，哟，你回来了，你家二王可曾过营送礼送去了？诸葛亮待他如何？哎呦，您可别说了，甭说对待我们二王啊，就是对待我们，那简直的都不得了啊。告诉您得了，为给您来报信，好酒好菜我们都没吃。这诸葛亮是非常客气，他见了那些礼物高兴吗？高兴得不得了啊。哈哈哈哈，孟获一看，怎么样，诸葛亮，果不出我所料吧，都是这样，白酒红人面，才白动人心呐。你诸葛亮见了这些宝石金珠也能不动心？行了，既然我家兄弟已经在你大帐那饮胜酒了，那我可就要行动了，吩咐一声，擂鼓声战。随着一通鼓响，他手下的战将都来了。孟获是调动有方啊，告诉他手下战将多备引火之物，今夜三更渡过泸水，火烧西蜀大营，一战成功，不许呀给西蜀军医传喜之机，只要是打进营房，你们想方设法给我生擒诸葛，谁要能把诸葛亮给我捉住，我就赏万金，南中这一带这王位啊我就让个他做。呵，孟获真下本啊？那当然，他这是挂着火呢，非想要报复报复这位西蜀丞相不可了。二更天他们就上了船了，悄悄地渡过来了，渡到对岸，黑真妙啊，连一个蜀军的小校都没碰上，可谓顺利啊。弃舟一登岸，孟获吩咐太忙，他飞身上马，手提大刀，带领着军校悄悄的就杀到了诸葛大营的门前。到了辕门这儿，这么一看灯很亮，一人没有。孟获在马上这么一探身，呵，正好一阵微风吹过来了，微风之中夹杂着酒香气，哈哈，孟获这高兴，感情诸葛亮不单单款待我的弟弟孟优，大概他们全军上下都喝上了，要不这酒味怎么这么大呢？行啊，借着你们酒醉的同时，我就送你们登天吧。他一催马就杀进来了，好顺利哦，没有一点遮拦呢， 他一直杀到中军帐。孟获这么一看，中军帐口这儿也没人把守，他侧耳这么一听，这大帐里边有点动静，这有人呢。这帐子我熟悉，这就是诸葛亮的中军宝帐。他赶忙由马上飞身跳下来，把大刀交给他的马童，一伸手刺楞的一下，把肋下的松纹宝剑亮出来，啪一挑帐帘进来，进到大帐里边这么一看呢，大帐里灯火辉煌。孟获不看则已，这一看，满脑袋这头发呀蹭了下子，怎么回事？差点全站起来。怎么了？气的。这一瞧这屋子里，哎呦，桌子上杯盘狼藉。再看他兄弟孟优，还有他带来那200多人呢，全都在地那儿趴着呢。这形象，哎呀，太惨了。这个枕着那个的胳膊，那个枕着那个的大腿，刀也全都扔一边去了，一个个酩酊大醉，酒醉如泥，全醉死过去了。哎呀，把孟获气的真想气着咔嚓举起松纹剑把这些人都剁了。不行啊，我得问问这是怎么回事啊。他一眼就看见他那二弟了，呵，他那二弟有两个军校那儿架着，仨人一块儿全躺那儿了，嘴歪眼斜。嘿，孟获一瞧你这点出息，你怎么那么没见过酒啊。他过来一把抓住了孟优，孟优，二弟，你与我醒一醒。哎呀，你与我醒一醒啊。被孟获气的真想抡圆了给他俩大嘴巴。你打他也白打呀，怎么回事？现在不怨他呀，那酒把他支使的，叫半天没动静。孟获一回头，凉水来。孟获也忘了这在哪儿啊，这人诸葛亮的大帐，他让拿凉水来。有俩小校跑出去了，正给他弄进一桶来。孟获气的把这桶水接过来，照准他兄弟那脑袋，咔嚓一下，这一桶都给他扣上。哎呀，还真好使，凉水这一激呀，把这孟优给激明白过来了。啊，他举目这么一看，他哥哥在眼前这站着呢，横眉怒目，手提着宝剑，气得目眦尽裂，眼珠子都红了。孟优这么一瞧，哎呦，兄长，您这是何意呀？把孟获给气的，你问我这是何意，我让你干什么来了？你瞧见了没有？他用宝剑这么一划了，你带的这些人全都在地下躺着呢。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我是歌手李健，故事永远是旧的，旧的时间，旧的地方，旧的人物，故事也永远是新的，新的体会，新的感受，新的领悟。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不一样的视角，不寻常的厚度。每天中午12:30到1点，读史有学问，为您拾起零落的星辉，点亮历史的天空。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咿呀，关云长知世入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 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凉水这一激呀，把这孟优给激明白过来了。啊！他举目这么一看，他哥哥在眼前这站着呢，横眉怒目，手提着宝剑，气得目眦尽裂，眼珠子都红了。孟优这么一瞧，哎呦，兄长，您这是何意呀？把孟获给气的，你问我这是何意？我让你干什么来了？你瞧见了没有？他用宝剑这么一划了，你带的这些人全都在地下躺着呢。孟优啊，糊里糊涂的，好像刚从屋里雾里钻出来一样。我说兄长，我没喝多呀，我清明白醒的。呸！你要把我气死啊，有你这么清明白醒的吗？啊！哎呀，孟优眼珠一转，兄长，我上了当了，我真没喝多。诸葛亮款待我，给我备的好酒，我喝了没有两三杯，但是就觉得这酒越喝越甜，喝着喝着我就躺下了。兄长，您可早打主张啊！哎呀呀，你耽误了我的大事了啊！孟获抬腿一脚就把他兄弟孟优给踹出去了。随后他走出大帐，把宝剑还下，提刀上马。刚上马，当啷啷一声炮响，有一位将军从左侧杀过来了。谁呀？王平。嗨，孟获一瞧，此乃手下败将，跟王平打了这么几招。又听炮响，张仪呀，张毅、马岱全都杀上来了。嗯，孟获觉得这些人都曾经叫我打败过呀，今儿晚上这是怎么了？这几员将怎么这么骁勇呢？是啊，开始第一次打的时候，因为丞相有令，只许败不许胜啊，今儿晚上都憋着气儿呢，放了你两回，你又来了。这几位攒足了劲，跟孟获这么一打，孟获怎么能打得了呢？不行了，他得赶快往外败。多亏他这匹宝马呀，催动坐骑杀出辕门，终于杀出条血路来，一直跑到卤水边。哎，他长叹一声，哼，我多好的个计策呀，全完了。哎，我的船只呢？怎么都不见了呢？孟获仔细这么一看，还算不错，河边有一条大船，大概是专门等着这位大帅的。船头上站着一位水手，十分精明啊，冲着孟获一招手：大帅，您赶快上船。嗯，这水手告诉他，这船太小了，是渡人不能渡马，渡马不能渡人呢。大王您看怎么办？我是先把您这马呀给您渡到那边去，还是您先过去？哎呀，孟获瞅了瞅自己这玉鼎火龙驹，这个大将没有马不行啊，因为战马是大将的双足啊，就像自己两条腿一样。那么你想点办法，连人带马一块渡不行吗？哎呀，大王不行啊，因为我这船太小了。哼，孟获这气，这些该死的水手们把那船都弄哪儿去了？诸葛亮还没到这儿，我就把所有的船都控制起来了。今天晚上可倒好，这儿水还特别宽，就在这岸边就这一条小船，船上就那么四五个水手，你说你过不过吧？后边这时候是狠杀震天呢，说不定诸葛亮已经派勇将追上来了，我不能再让他把我逮着了。无论如何，现在借俩翅膀插上也得飞过去。唉，忍痛割爱，暂时啊就把我这宝马良驹 先留这儿一会儿吧，我得先过去，人要紧呢。孟获打定了主意，冲着船上这么一招手，哎，上来一个。上来一个干什么呀？他叫上一个水手，我看着这马，这马呀比你这人都值钱。那小校真听话，腾腾腾腾腾顺着小跳板上跑上来。大王，您有什么吩咐？给我看住这匹马。此马乃是我的一匹宝马，如果有个一差二错，我就要你的人头。哦，遵命。这小校真痛快，拉起马来就走。孟获一瞧，哎哎，怎么你拉哪儿去啊？你把这马给我拽哪儿去？大王您看前边太乱了，灯笼火把无数，说不定那地方全都是蜀军呢，一会儿他们过来之后不把您这马抢走啊。我看那地方您瞧见没有，素素晶晶的，没什么人，只是几棵小树，我把您那马呀拴那儿去得了。您就放心吧，不管我有什么风险也得保住您这批良驹。嗯，孟获一听，好小子，只要是我过去之后随着你就把我的马渡过去，我是必有重赏，多谢大王。这小校真机灵，噌的一下他一拧身窜在那马背上。孟获一看，那马是你骑的吗？嗨，这不省时间吗？我要牵着马过去再回来，您说得耽误多长时间呢？您就凑合着点吧。哇，催马他挠了。孟获一看呢，真有点不太放心，别把我这马过骑丢了。哎呀，船哪船，他把双睛这么一瞪，那小校一听，好，船过来了，大王我扶着您点，搀着孟获上了船了。孟获一抬腿，啪一脚把那跳板就踢飞了。他现在心里头都是火呀，火苗子一窜几丈高，快把船给我摆过去，我要重整旗鼓，与诸葛亮决一死战。遵令。这几个水手答应了这么一声，腾的一下一口支开，唰，小船摆动起来了。嗯，孟获手扶佩剑，长长松了一口气呀，可算是离开汉岸了。嗨，诸葛亮啊，你再有天大的本领，你家孟获南王只要是到了对岸，你就生着三头六臂也休想抓到我了，还算是万幸啊。不管怎么说吧，虽然这计策没成功，但是我没让你诸葛亮把我逮着。哼，你可要知道，已经逮着我两次了，这次要再让你捉住，那得多寒碜呢，这张脸皮往哪儿放啊。行了，等我回去之后把人马调动起来，我呀还应该是以守为主啊，不应该这么攻你。也别说，这事儿坏就坏在我弟弟的手里，回去我再跟他算账。哎，我说，想的是孟获告诉那水手，大王您有什么吩咐？你们要把我摆渡过去之后啊，立刻就回来，把我那战马给我拉过来，听见了没有？我重赏百金，给你们一百两金子，多谢大王。呵，这几水手这高兴，使这船那真是越划越来劲呐、啊，呵，真卖力气。孟获这么一看，哎，这几个水手使这么大力气划这船，这船怎么不动窝啊？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们这儿糊弄水玩呢？啊？哎，快划呀！气得孟获一跺脚，噔！你倒轻着点啊！您这在船上呢，这船又不大，他用力这么一嘟的船，哗一晃悠，把孟获吓一跳，心说这真悬的，这留点神。这几个一听，您放心，留着神呢。可你们倒用力划呀！啊，孟获急的呀，不能这船在这儿停着，时间一长，待会儿哗啦一下，西蜀追兵来了，那不就完了吗？你们把我渡过去，待会儿还得来拉我那战马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哪个再敢耽搁， 我立斩，我就把他杀了。猛货这么横，那当然了，这都是自己手下的水手小校，他是南王啊，他能不横吗？可任凭你怎么横怎么着急，人家这几个水手都不着急，也不上火，特别是船头站着的那高个的，这时候他扭向回身看了一看，冲着孟获一笑：“孟获将军，哼，我看呐，你走不了了。”这句话说的声音并不大呀，可是在孟获听来好像在耳边打了个炸雷，因为这时间地点不对，他就怕听这走不了了。好，此话怎讲？孟获说的这会儿，他才仔细打量打量船头这水手，他一看这位啊，这气度不凡呢，哎呦，双眉倒竖，二目圆睁，他虽然穿的是南军水手的衣服，但是那气质不一样，不对劲儿啊。好，你是什么人？这位听到这会儿冲着孟获冷笑一声：“哈哈哈，我乃汉丞相诸葛亮麾下之平北将军马岱师爷。”啊，可了不得了！孟获才明白，我呀，我上了贼船了，我行，我走，苍狼！他伸手就把松纹宝剑亮出来，举剑就劈呀。马岱手里头没拿兵器，光是这么一条船稿，他看这剑劈来了，马岱用这船稿往外这么一封，这很正常。可马岱不知道孟获这松纹宝剑可以切金断玉，他这一封噌折了。哎呦，这剑就快断这根船稿啊，就像切块豆腐似的，你看刻木如斧吗？随着孟获一个毒蛇寻穴，唰的一下捧剑照马岱咽喉就刺，那剑尖离着马岱那咽喉还差一尺远呢。只见马岱一个鹞子翻身，腾扑通下水里去了。孟获一回身抡剑就砍身边那几个水手，那剑呢还没等碰上那几位水手的，劈的扑通稀哗啦，那几位全跳下去了。孟获乐了，哼，我不挡是什么了不起的战将，原来是几个无名鼠辈，让我把宝剑这么一抡，下就掉到水里去了，还打呀？啊，都吓破胆了，到水里都淹死了，一个甭想活，这船怎么办呢？孟获一想，我自己划吧。他想啊，找个船稿，没有，就剩那半截的在那扔着呢，半截也得霍弄霍弄也行啊。他赶快把宝剑还匣，拿起这半截船稿来霍弄这水。孟获把这事儿看简单了，怎么感情那摆船呢、啊、那不是谁都能摆的，你瞧着挺容易，哗哗的喝，一个摇着桨，一个扶着舵，你瞧多省事儿啊，你划划试试。孟获不识水性，他不会划船，这儿又没有船桨，只有那么个半截稿，他就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一劲儿霍龙这水，一滑滴溜，那船呢一转弯，再一使劲滴溜又一转弯。孟获这气没过几下子，这汗就下来了。嗯，滑着滑着，这位南王愣了，怎么了？开始他一霍龙这水啊，那船转个沫沫，后来呢他不霍弄那水了，这船也转悠。哎，猛霍一下，这船自动转悠，这不行啊，这怎么回事？不单转，转着转着不是吗，还晃上了。哎呦，猛霍一想，不好，这船底下大概有人。他才明白，船头啊是仨人，船尾是两位，五人驾着这船，滴溜滴溜滴溜，他们踩着水呀、啊、转这船，越转越厉害，转着转着，哗，猛地往右边这么一掀，孟获就觉着这头嗡的这么一下，可 可了不得了，这不是要落水吗？他们全身的力气都往左边使劲，这是人之常情。怎么呢？往右一歪呀，他就怕顺着这劲儿下去，他就得往左边用劲儿。其实人家等的就是这手，你往左边使劲，实际人家就是往左边翻这船。这右边是虚晃你这么一下，人力加深这水力，哗的一下，这船就翻了个了，扑通，一下子就把孟获给扣在这船底下了。哎呦，这位南王孟获呀，惨了！他呀，在这地方土生土长，他知道卤水这水性，他也知道这水是多凉啊，是怎么回事啊，他都听人叨咕过，但是他没下来尝过。今儿个他下来，哎呦，下来怎么样？吨吨吨吨吨，下来，眼看就满了，光剩喝水了。哎呦，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呢，孟获才清醒过来。醒过来，他睁眼这么一看呢，我这是在哪儿呢？这是什么地儿？哎呦，我怎么在这儿趴着呢？感情在一大土坡上，头朝下脚朝上，这儿空着呢。他不知道已经空了半个多时辰了，不空能明白得过来吗？光空啊，还抢救半天呢，揣了半天水。现在他醒过来了，噼里啪啦几个小轿过来就把他给捆起来，然后回禀马岱将军，我们把孟获给绑上了。嗯，马岱一瞧，好，赶快押到大营去见丞相复命。哎，孟获站起来左右看了看，他暗暗叹了口气呀，完了，这回呀，我又让人家逮着了。嘿嘿，他抬头望了望卤水河边，奇怪，孟获心想，我已经安排人了做我的后应，谁呀？就是我那得力大将盲牙长。这位盲牙长他上哪儿忙去了？他怎么不在这儿接应我呀？孟获不知道，盲牙长让马岱给斩了。马岱斩完了盲牙长，手下有几个老军就告诉马岱将军，哎呀，将军，您杀错了。马岱一愣，怎么了？您不应该把他杀了，丞相有令，不许伤害这些人，不管逮着个将军也好，小校也好，还得好好款待他们，走的时候还得给拿路费钱呢，您怎么把这么个大将给杀了？哎呦，马岱一听，这可怎么办呢？怎么我没有接到丞相这令啊？这老君一听，对了，您是后来的，您是押粮运草来的，这也难怪。行了，杀了杀了吧，就这么稀里糊涂得了，干脆。所以孟获找他那盲牙长，那还哪儿找去啊？马岱派武士就把孟获给押到了辕门。孟获到这儿一看呢，他兄弟在这儿站着呢，迎接他呢，哪儿是啊，也给捆上了。嘿，兄弟双双在这儿会面了，感情全是绑着呢。孟攸啊，让赵云给捉住了。孟获装没看见他，那是怎么回事？生气了。你要不喝酒能耽误了我的大事吗？捆上啊，捆上，捆上吧，我这儿不也捆着呢吗？走，后边有小校推了他一把，进了辕门了，来到中军帐。孟获这么一看呢，哟，他带来结营的那些洞主啊，还有那些将军呢，感情全在这儿呢。这么说得了，是反来结营的，如果来100位，大概让人家诸葛丞相捉住了80，那20可能逃回去了。他一看这些位，为什么一愣呢？这些位将军洞主都这儿坐着呢，一个绑着的没有，散的散发。这些位都看见南王了，孟获也看见这些位了，怎么办呢？装没看见呗。那怎么办呢？就在这时，孟获就听帐中传出令来，丞相有令，将孟获推进大帐。孟获一听，嗨，我还等人家推呀，走吧，大踏步的走进大帐，往这一站。哎呀，孟获心里可真不是个滋味， 怎么，这已经是第三次了？常言说得好，事不过三呐。这第三次又让人家逮着了，这又要和诸葛亮过话。我说什么呀？孟获这么一琢磨，哎，逮着能怎么样？逮着是因为我弟弟误了事了，也不等于我输给你。如果说孟优不贪杯的话，现在指不定谁是谁的阶下囚呢。哼，我看你诸葛亮能把我怎样发落，大不了就是个处死呗，大丈夫视死如归，这算得了什么？孟获虽然这么想，可是他站到宝帐的正中间，他也没敢直接和诸葛亮对这目光。孟获的眼神慢慢扫过来，偷眼一看诸葛丞相坐在帅案后，还跟前两次见面时候一样，哎，满面春风，十分和善，人家并没凝眉也没瞪眼，冲着孟获点了点头。啊，孟获将军，你又来了。嘿，孟获听着这别扭，我又来了，我上这儿串门来了。他没言语。孟获，你命你的兄弟是以礼诈降啊，这诈降之计如何瞒得过我呀？今反复又遭擒，这次谅你必定心服了吧。哼，气得孟获哼了一声，诸葛丞相，你且听了，虽然我今天被捉了，可并不是丞相你的智勇把我给生擒活捉的，而是我兄弟孟优贪杯误事，唉，是我误中奸计，误了我的大事了。要是我自己来，让我弟弟带着兵来接应我，则大功必成啊！此次遭擒，非我之不能，乃天败孟获也。哎呦！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法律离我们并不遥远，它其实就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一部影视作品的片段， 就是逆尽尽力，因为只有我自己。 一句流传下来的格言， 宪法给我们的是一个罗盘，而不是 迟到的正义非正义， 都会折射出法律的点滴光辉。今晚拍案20点，与您一起分享法律的细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这，干嘛呢？ 胡母爱为有母尼。 什么？ 母拉胡母爱尼。 我怎么听不清啊？ 伊斯塔克塔伊。 不是，你说慢一点。 科托阿哈鲁。 说清楚点。 卡马里克比西， 一句也听不懂。 哈纳西姆苏鲁啊，乌莱诺和穆奈和皮特奥克瓦苏莱德库莱努拉哈西格多姆迪克纳伊德格诺卡纳伊姆马穆莱乌哈兹纳多纳伊特克托。 就最后这句听懂了。 什么意思？ 孩子太多都得剃头。 您这是什么呀？ 这是什么呀？这是 我唱的，这是流行在日本一个传统的古老的歌曲，叫做《男子汉宣言》。 怨不我听不懂了。 哎， 这是什么内容啊？ 讲一个男子对他的未婚妻提出的要求。 哦，什么要求啊？ 他是这么说的。 嗯， 说在你嫁给我之前，我给你提出几点要求来。 怎么提的呢？ 你在每天早上不能比我起得晚，你在每天晚上不能比我睡得早，饭菜做得要香甜，

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三五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请进我们的姚老师，咱们继续。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姚老师你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姚老师啊，这个我们结合着这次呢北京之行，又结合着三部曲五部操，特别是五部操，我们又重新的详细的非常具体的又给大家写了一个顺口溜，并且还做了题板，那么说呢这个贴在呢店里的墙上啊，就说这些自然的方法啊，要不断的去认识，认识它的什么内涵啊，你只有深入的了解它的意义、它的作用以及呢它规范的动作，你才会自觉的主动的去做， 对， 能够获得呢很好的效果。特别是啊，我们这次去了见到了10年的这些老朋友啊，他们的感想很多，他们的收获很多，他们的精神状态也特别的好，这就激励着啊，我们一定要把这好的东西、正能量的东西，大量的加以呢 传承下去， 哎，弘扬。 对， 也特别是呢，我们这些老朋友也做了这方面许许多的工作， 是的， 他们认真的做记录啊，哎，做这个周边的宣传呐，有的呢还把这个记录呢整理完之后还出了书。 对， 是吧，结合自己的体会，结合自己的知识啊，你就看见了我们北京啊朋友的这个水平，这个层次是非常之高。为什么在这个北京取得这么好的效果啊，一个呢是时间长，10年了啊，二一个主要是大家坚持的好， 学习的好， 做 的好，交流的好， 哎，对， 还有一个分享的好， 好极了， 经常在咱们店内分享他们的收获， 是不是啊？这次大家呢都是因为时间比较短，这个都想啊表达自己呢这个身体好了啊，这个心情，有些人啊摘着重点说了，他没有更多的时间，有的人呢还有材料，还写的材料啊，有的人还拿出了一个记录本啊还让我看啊，一看就是做得非常好，这也同时激励着我要把这个自然的这种方法弘扬传承下去，我的信心更加坚定， 您的任务就更重了 是不是啊？这个我们把这个三部曲啊第一部利用啊比较集中的时间吧给大家讲讲，虽然讲的不是特别专，结合着大家的体会啊，结合着临床的一些病啊， 主要还是结合现在这个季节， 哎，对了，有几个结合， 对 啊，给大家说了那么我们大家要知道我们的整体是什么，三部曲五部操呢是早晨一睁眼需要做的，那么还有呢晚上做的，晚上做什么呢，第一是泡脚，第二泡完脚干什么呢， 按摩脚， 按摩脚，按摩脚完了之后呢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啊， 磕脚和摆腿， 磕脚摆腿，对于新朋友来说什么叫是三部曲五部操啊，哎，我们把这个串起来告知大家，那么早晨五步加上晚上这三步是8步了吧， 还差一步了， 还差一步啊， 睡前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睡前推肚子， 加起来呢李氏三部曲是吧，实际上一共呢就是9步，这9步当中呢它是一个组合拳，大家一定要认识到，那么早晨的主要是防是为核心的，那么晚上呢这个泡脚按摩脚和磕的脚它主要的核心是什么， 是调， 是调，还有一个呢睡觉前推肚子，这个含义是什么呢，它的核心就是阳，防调阳，而且就按着这个顺序我们安排的，实际上呢这里面呢不是独立的，是一串起来的，相互之间它不是早晨不是单纯的就是一个房子，房中有调， 调中还有养，养中还有房， 这不就是组合拳吗， 对， 而且呢内涵呢是吧特别紧凑，特别有层次，早晨是什么呢， 早晨是由静到动的一个过程，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意思？ 是啊。 那么晚上呢？晚上由动开始呢？ 慢慢的到静的一个过程。 白天我们活动一天，是不是很紧张啊？ 是的。 是不是很疲劳啊？ 对。 老百姓都说了，今天累了吧？赶紧我给你弄点热水泡个脚，干什么呀？ 放松一下，解乏。 大家知道这个解乏这个目的，它为什么能够解乏呢？这个大家不太清楚啊。实际上泡脚呢有三大作用，第一呢是促进血液循环，第二呢促进新陈代谢，第三个呢是解痉挛。它怎么去解乏呢？就促进新陈代谢，特别是我们活动一天，当你活动以后会产生什么酸代谢物，那么我们身体呢它有一个机制，它要把这个酸呢要排出去，那么我们怎么让它尽快的排出去呢？增加新陈代谢，让它排得快点，顺畅一点，还早一点，那早一点不是肌肉的酸痛不就减轻的多一点快一点。对了所以大家在这里呢提示经常锻炼的朋友会产生酸代谢物那么通过泡脚可以什么呢？可以促进新陈代谢，排酸，排酸以后浑身特别轻松，不仅是轻松的问题呀，他睡眠还特别好了。一睡眠好又有一个作用，更好的为新陈代谢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另外我们说的第一个作用是促进血液循环，我们大家都知道脚是什么？神经的末梢，血液循环的末梢。 循环好不好首先问问手和脚。 对，那你脚凉或者伸出脚是冰凉冰凉的，而且呢颜色还挺暗，暗了这血液循环不好嘛，循环好了是红晕的嘛，它凉是什么？气血不过呀，血是有温度的，它怎么会凉呢？通过泡脚，很多人呢脚热了，脚一热睡眠特别好。如果你看我们的脚那很凉冰凉的时候，你会怎么睡觉啊？ 蜷着， 而且你盖的被子是不是凉了多加一点，你多加点压得很啊。 对，累呀。 它又影响血液循环嘛，那你还真不如晚上泡泡脚，是不是促进血液循环。那它之间呢，早晨做的和晚上泡脚按摩脚磕的脚它是一个内在的一个联系。白天要动，晚上一定要静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就是规律。现在失眠人太多了，据一些部门统计，人到成年以后，那么说有四分之一的成年人都处于失眠状态。所以说呢，我们宣传这个自然的方法，综合的方法宣传这个泡脚，那很多人就发现了泡着脚就打哈欠。打哈欠是什么呀？打哈欠一个原因是大脑缺氧，这是一个原因。二一个呢， 放乏， 一切一打哈欠怎么样？全身都松了。血管也松了，肌肉也松了，对，神经也松了，然后你的情绪呢，这不就静下来了吗？你静了才能入睡啊，你老兴奋才能入睡吗？兴奋是属于阳，静了属于阴。白天早晨你就得阳动，为什么要干梳头啊？为什么要扩胸啊？都像日出的太阳一样，怎么和大自然的同步，怎么做到天人合一所以说咱们设置的这三部曲是自然的，是吧？咱北京有一个老太太，记得吗？那失眠多严重啊，吃16片舒乐安定。我们突然一听，嚯，吃那么多准备自杀呀？他说不是，就这个16片我只能迷迷糊糊的2小时。我也知道吃安眠药想治好失眠那就走错路了，但是没办法所以尽量控制不吃。可是实在挠不行了，一宿睁着眼睡觉人家在白天受得了吗？那非常可怕，它威胁人的健康以及人的寿命，这个严重性非常大。有的甚至因为失眠自杀呀。我在山东路见一个爬电线杆子去干什么去，去冒这高压线去，结果呢冒到临线上不管用一撒手掉下来了，不但没自杀成还摔的是一根是两根肋骨，你看雪上加霜。这样的悲剧发生以后，我们很心痛很心痛，我们就想了，这边有那么多知识和方法，不是不能解决说我们现在许多的常见病和多发病 是吧，就是慢性病，那么有80%到85%都可以通过去调啊，去养。姚老师说了，我们的责任大不大，重不重？ 重。 是不是看着那些受罪人，我们心里知道完全能够解决的，只是他们没有认识到要走这条路。你可以不吃药，或者呢可以一边治着一边调着，慢慢的呢我们用调来解决。只有调养才能够使你的疾病彻底痊愈。我经常说你这个胃啊，做了手术了带不出来，非常高兴，因为你吃的胃出血了，喝酒多了胃出血了啊，做了手术大夫告诉家说，哎呀他这手术非常成功，好了吗？手术是做成功了，并不代表做完手术你就啊马上恢复正常。为什么大夫说这个啊手术成功了还得养个半月20天的，要格外小心注意，还得你就是治了病，最后你想彻底好，还得需要什么收尾，还得需要是吧方调养，离不开。所以说有人说啊，特别年轻人身体现在先把钱挣下来，挣钱以后一旦有病，我们找最好的医生，去最好的医院，吃最好的药，看着说话明白，实际上好糊涂，好花钱能买来健康，买不来，是不是？所以这还是糊涂，缺乏什么的对健康的一个认识，就是观念不对头，意识不强。你说这些人由于这个意识和观念，他会学习健康知识吗？ 不会。 他没有这些知识，遇到问题怎么办啊？他没有办法呀。你看我们有些朋友他有很多的办法，是吧？我们说的这是手上的心脏点，是吧？我们都统计过很多人，一个是自救，救了很就是把自己救了，怎么救的，是吧？我们在山东有一个啊老先生，他老伴儿那天不舒服了，留县城了，闺女在县城住着，他自己回来了，自己回来没想到呢突然半夜心脏病犯了以后不能动了，药呢在桌子上了，就那么近，在屋里拿不了，突然想起来了，因为听了咱这广播了，哎，马上做手上的心脏点，怎么样？哎，做了有大约20来分钟，哎，缓解了，你看看是不是？哎，你必须得有这个健康的意识，而且有这方面知识，还得有什么？ 掌握这方面的方法。 哎，你得有方法，得有措施，这就叫什么呢？对你自己负责，只有这样你才能做健康的主人， 对， 才能掌握住健康的主动权。 是的。 是不是这样？ 对 啊，所以像这样例子很多。咱下面这上回我们去这个啊19号去北京疫情啊魏老先生是吧？ 对 啊，年近80了，他在这方面 经验非常的丰富 啊。你看五步操他也做，推肚子他也做，是吧？泡脚磕的脚，每一项他都有收获。 是的。 姚老师是不是给大家念叨念叨？ 好的。魏叔叔可以说是我们店内的健康大使，每个月的巡回大课他都抢着发言。而且大课结束之后呢，好多新朋友都向他取经。 哦， 魏叔叔呢愿意和大家分享。下面我就把魏叔叔写的这个经验分享和大家说一说。 哎，做个交流吧。 对，做自然疗法我减肥了。 哦， 我是从2009年开始听李老师的广播， 嗯， 听了3个月，我仍旧对李老师所讲的一些内容有一定的怀疑，心想不可能每个人运用自然的方法都会见到效果吧。 嗯， 有一次我在家里听广播，突然觉得口渴，就去饮水机接了一杯温开水。由于饮水机比较低，而且我本身蹲起不利，上下楼还膝盖疼。 哦， 接完水之后我扶着小桌子大桌子才慢慢地站起来。 嗯， 正巧听到广播中李老师讲到老年人蹲下起不来的，上下楼膝盖疼的，教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按摩膝上两点。 对， 顺时针逆时针就这么样游。 嗯， 游完之后呢效果是立竿见影。 嗯， 我还是觉得不太相信。 嗯， 我这时候决定亲自试一下。 哎， 我就用自己的胳膊肘左右腿膝上两点各顺时针游了50下。 哦， 逆时针游了50下。 嗯， 一共游了400下。 嚯， 游完之后试了一下，果然不用扶着其他的东西就可以站起来了。而且感觉腿也轻松了。 嗯， 此后我一直坚持按摩西藏两点，每天坚持做两遍，一次都是400下。半年以后，我的膝盖疼，蹲起不利，基本就好了。我现在一直在坚持按摩。 嗯， 听广播我还学会了很多其他的方法，让我收获比较大，还有很多。先说说推肚子吧。 嗯， 以前我身高1.7米，体重206斤， 嚯， 自己都能感觉到走路打晃，感觉自己像背了一袋子面一样， 嗯， 走路不太轻松。听广播了解推肚子，我每天坜持，一次就是推300下。 嗯， 早晨排出的大便又油又腻，冲3次都冲不下去，得拿刷子刷。 嗯， 我一坚持就坚持了整整1年。 嗯， 1年以后我减肥了，我一共减了40多斤。 嚯， 现在感觉到身体非常的轻松。孩子们都说，爸，你怎么好像变了一个人？我非常的高兴。现在我每天都去植物园溜，每次出去回到家中，我都会做磕脚摆腿的动作。 嗯， 做完之后呢，感觉自己就像没有走过路一样。 哎， 而且我每次看到和我年龄差不多的老年人，我都宣传让他们做这些自然的方法。 嗯， 很多老头老太太通过做磕脚摆腿，静脉曲张好了。 嗯， 他们都是坚持了1年。 嗯， 干梳头我每天也都做，我现在头发都已经变黑了。 嗯， 还有干搓脸我每天也都是坚持做，每次都搓60多次。 嗯， 现在也坚持了那么多年，脸上连粉刺都没有了，皮肤也光滑了，皱纹也少了，老年斑也减轻了。以前的老年斑都是鼓起来的包，现在只是一点一点的了。 啊， 还有穴位按摩，我每天必做百会穴、合谷穴、足三里。 嗯， 以前我记忆力特别不好，常常是手里拿着什么东西还找什么东西。 嗯， 有时刚刚见过的人转身就忘了。我通过按摩百会穴，手上的合谷穴已经被我揉得比骨头还硬了，现在是记忆力非常好了，百会穴的坑也没有了。我相信坚持做肯定会对身体有好处。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夜尿多，每天夜里起来3-4次。 嗯， 通过按摩了夜尿点，我现在夜尿也好了，睡眠也好了。啊，手上的一些保健穴位我都按摩，比如说小鱼际、大鱼际、刮指根。 嗯， 尤其是刮指根对我的效果非常的好。 哦， 我戴450度的老花镜。 嗯， 通过按摩我现在老花镜也不用戴了。 嗯， 我是坚持了3年告别了老花镜。我自从李老师的广播中学到了这些自然的方法，也收获了健康。 嗯， 我呢希望能让更多的人知道，所以我一遇到和我年纪差不多的人，都会向他们宣传这些方法。 嗯， 看他们获得健康之后，我是特别的开心。 哎，你看这个刚才姚老师啊，把我们这个 魏老先生 啊，魏老先生，嗯，这个里边啊对我们有好多启迪啊。有些人呢，特别是新朋友，也像呢这个老先生一样开始怀疑，是不是啊？特别是啊，他看，哎呦，听听别人什么好了，是不是？这样能增加别人的信心，他能好，我也能好，是不是？只要坚持嘛。你看这个膝盖就是，你膝盖弄好了之后，你不做去推肚子，你不减轻体重，啊，45斤吧，减了， 对， 是吧？你想想，是吧？很多人的膝盖是什么？由于肥胖增加了什么？增加膝盖的负担的。所以什么叫综合的方法？这里边有好多心得，有好多体会，都需要大家去悟，好不好？ 好的。 因为今天的时间到了啊，应该我们呢好好把它展开跟大家分析分析，没关系。大家去悟可以到我们店里去悟，我们这回告诉大家了，像这样的啊一招灵，我们一共有10好几个，是吧？每个店里我们现在开展都要教给大家一招灵，有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去学一学啊，做一做，试一试，好不好？ 好的。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下段时间呢和大家进行电话连线，我们来接近一位朋友的电话啊。喂，你好。 啊，李老师。 哎， 你好。 哎，你好。 我是怀柔的。 哎呦，怀柔的朋友。 怀柔的。 哦， 我老伴儿跟我们俩都是这什么，都吃这个咱们这茶。 哎， 油也买了。 哦， 嗯 嗯， 原来我们主要就是什么呢？这岁数大了，我老伴儿82， 嚯， 我今年80， 哎， 原来身体也就是觉着浑身还是就是老年吧，就浑身没劲儿似的。 哦， 这个睡觉呢，睡眠也不好。 嗯， 再就是经常好感冒。 嗯， 啊，这个完了消化呢也不好，消化有时候就是，那阵就是变那个。长期的就是便大便不成形，粘糖，就是有的这稀的那什么的，便盆上冲都不好冲，吃了这个喝这茶以后啊，我们现在这个收获呢，就是走道有点劲儿了， 有劲儿了， 睡觉呢比原来，尤其我们老伴儿睡觉原来就俩小时三小时，现在呢能睡到四五个小时了， 有进步， 高兴了就， 有进步了， 免疫力呢增强了，就是感冒呢，就是这，尤其是今天入冬以来啊，一直由秋天到现在一直没感冒， 嘿， 这效果挺好的， 哎，明显。 再就是消化呢，就是现在大便成型，这个色也正常了，焦黄了，这色也正常了， 哎，肠胃也调了。 这是我们的收获挺什么的。我儿子40多岁，我儿子这个他那个这牙呢，老是长那个，有时候疼，有时候就嚼东西好像使不上劲儿似的。 哦， 这我给我儿子使，我儿子反应挺好。这是我的收获吧？ 收获 不小。现在呢，就是这个我们岁数大了，这个老年便秘啊，有时候还那什么发生的，谁有发生的事儿 啊？便秘。 这个呢，就想这个问题啊，想问问李老师，是不是有什么？反正我们现在做的是什么呢？按摩肚子，这个都天天做，烫脚也天天做，这个天天烫脚，这个就是这便秘还有点那什么， 肚脐贴上那个什么了，贴上这个 磁宝，便秘还有时候是有发生， 啊， 这个便秘， 把这个磁宝贴在肚脐上， 贴肚脐上， 哎，贴肚脐上。啊 啊， 这是一个 可以解决的便秘。 哎，对对了，另外啊，你在脚底按摩的时候啊，你重点做做左脚的横结肠、降结肠。 啊， 你看我在这个什么，我在这个湖南，是吧？这个湖南那个老先生特别相信。他老爸不相信。最后啊，他美国啊，从美国回来，他姑娘就特别他们特别支持，是吧？要买咱产品，老伴儿。就是老太太说了，你呀、啊，你先来吧，啊，你做完见效之后啊，然后我再来，我告诉他，我说不用来，是吧？你回去照我这方法，你去给他按左脚的横结肠、降结肠，我画了一个脚，告诉他怎么按，知道吧？三下，横着横结肠三下，然后拐弯的时候三下，竖着三下。然后呢又转过来横着三下，知道吧？这样杠着。第二天老先生又回来了，哎呀，你这招怎么那么灵呢？我说怎么了呢？我回去就给他按按半截，说按半截，老伴儿就说了，等会儿等会儿干什么？我得去卫生间方便方便。说起来就笑啊。所以我们这个自然法就是软硬件相配合，一定要做准了，好不好？另外在饮食上再注意点啊，什么蜂蜜水呀、什么这个山芋啊、红薯啊、香蕉啊，这类的东西，好不好？ 好嘞，谢谢您参与节目，好嘞，非常感谢， 好，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儿，朋友们再会。 好的，朋友们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中关村店位于海淀区中关村东路90-5，电话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一九四九年四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二十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一场动荡年代的旷世奇恋，一对生死与共的革命伉俪， 年纪相差27岁的他们将如何走到一起？ 在孙中山与宋庆龄的结婚誓约书上，又是怎样的一句誓言让他们生死相依？战友刘王一把毛瑟手枪写满宋庆龄怎样的悲痛？而他又为何一生争存，直至逝世？世间无情，却始终没将他们分开。他用一生追随着他的信仰，兑现了那个曾经的承诺。档案特别推出：孙中山与宋庆龄不朽的爱情。 平日娴静内敛的宋庆龄，在面对爱情时义无反顾。翻窗而逃这种传奇的戏码，更多的道出的是追求真爱的不易。历尽千辛万苦，宋庆龄再度登上了前往东京的轮船，准备与孙中山完婚。但万万没想到，这婚还不是他俩想结就能结的。在东京等待宋庆龄的孙中山身边，又出现了新的反对意见。当时被改组为中华革命党的原同盟会的许多党员都不肯接受孙中山迎娶宋庆龄，在他们眼里，孙中山休妻再娶，并且娶的是好友宋家树的女儿，一个小27岁的女孩子，实在是有悖人伦，纷纷表示不能理解。与此同时，身为基督教徒的孙中山也遭受到教内信友的孤立，因为基督教信仰婚姻是至高无上的，离婚则是破坏了信仰。一时间，各种矛盾直指这场婚姻，层层阻拦，让当时的孙中山颇为焦虑。 在这种情况下，1915年9月的一天，卢慕贞现身日本东京，当着一众同盟会元老的面，卢慕贞慨然表示，孙先生为革命奔走海外，到处流浪，身心为之交瘁，既然现有人愿意照料他的生活，我愿意成全其美，你们为什么不愿意？卢慕贞的发声令同盟会中的各种反对声音几乎都哑了火。 就这样，在卢慕贞的强势力挺下，在宋庆龄成功从上海的家中逃出返回东京的第二天，孙中山和宋庆龄二人就举办了婚礼。 面对这桩男女之间年龄相差悬殊的婚姻，宋庆龄后来的好友埃德加斯诺曾问他是否后悔。宋庆龄答道，在我到达东京之前，我不知道他离了婚，也不知道他打算要立即和我结婚。他向我解释说，要不这样办，他担心人们会把我说成是他的情妇，而流言蜚语将对革命有害。宋庆龄稍微一停，语气肯定地说，我同意了，而且从未后悔过。在孙中山与宋庆龄的结婚誓约书上，究竟是怎样的一句誓言让他们生死相依？又是一件怎样特殊的结婚礼物令宋庆龄一生珍存直至逝世？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1915年10月25日，在日本律师和田瑞家，孙宋二人举办了简单的婚礼。宋庆龄戴着一顶棕色的花帽，身着礼服与孙中山合影，这就算是他们的结婚照了。到场的宾友并不多，许多革命同志因为对这份婚姻持反对意见而没有来参加，只有廖仲恺、何香凝夫妇以及陈其美在场。在婚礼上，日本律师和田瑞拿出了一份他们三个人事先拟好的誓约书，让两个人 签字，就是这份。由于婚礼是在日本举行，所以这份誓约书的原版是用日文写就的。为了方便大家明晰，我们在这里为您整理了一份翻译成中文的版本，我们对照着原版一起看一下这份誓约书的内容。上面说，两个人回到中国后要紧速办理符合中国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续。第二条是这样写的，将来永远保持夫妇关系，共同努力增进相互间之幸福。这一条也成为了宋庆龄终身遵守的法则。最后，或许是考虑到结婚的这个时刻，宋家二老对这桩婚姻还是反对的，所以这第三条里还写下了这么一段话，万一发生违反誓约之行为，即使受到法律上社会上的任何制裁，亦不得有任何异议。而且为了保持各自之名声，即使任何一方之亲属采取何等措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誓约书的左下角，孙中山和宋庆龄分别签下了自己的本名孙文和宋庆龄，并且郑重地加盖了印章。随后在现场宾客的注视下，孙中山拿出了一份特别的礼物。只见孙中山拿出了一支精致的毛瑟手枪递给了宋庆龄，并对宋庆龄解释自己是清廷的通缉犯，宋庆龄跟着自己人身安全很没有保障，这把枪可以用作防身，枪里配了20颗子弹，19颗是给敌人准备的，最后一颗危机时刻由宋庆龄可以自己决定如何使用。此后的人生里，宋庆龄一直随身携带这把枪，特别是在丈夫过世后，这把枪成为了一个寄托，陪伴着宋庆龄直到过世。不过这是后话。就在1922年，宋庆龄因陈炯明叛变导致流产失去生育能力时，他就一度想用这把枪结束自己的生命。孙中山自然不能允许妻子这么做，而且夫人遭此大难，主要责任在他孙中山身上。此时孙中山又想起了他跟宋庆龄刚结婚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1915年10月下旬，在获知女儿前往东京的消息后，宋家祝夫妇立即追至日本，试图为阻止这桩婚姻做最后的努力，可惜为时已晚。据经历此事的孙中山好友梅屋庄吉的后人回忆，当时的情景是宋家树站在大门口气势汹汹地吼道，我要见抢走我女儿的总理。庄吉夫妇很担心出事，打算出去劝宋家树，孙中山向他们说这是他的事情，不让他们出去。孙中山走到门口台阶上对宋家树说道，请问找我有什么事？暴怒的宋家树突然啪的一声跪在地上说，我的不懂规矩的女儿就托付给你了，请千万多关照。然后磕了三个头就走了。 尽管对这桩婚姻很不情愿，但是回国后宋家树夫妇仍补送了一套古家具和一幅白紫绸缎的背面作为嫁妆，并且在之后仍一如既往地继续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 宋家树离去后，宋庆龄就开始了陪着孙中山南下北上不停地为革命事业奔波的生活。1916年，两人经过一番乔装打扮，躲过了北洋政府的追捕，顺利回到国内。护法运动期间日子过得很艰苦，但是孙庆龄把孙中山照料得很好。二次护法运动开始，孙中山在广州出任大总统，宋庆龄也尽己所能担任了慰劳会会长，为军队募捐鼓舞士气，从没有半点怨言。 宋家上下对孙中山那绝对是有情有义，宋家树当年的一句女儿就托付给你了，请千万多关照，自然不可辜负。此时孙中山能做的只有陪伴在妻子的身旁， 安慰他，抚平他的创伤。而与此同时，宋庆龄和孙中山在革命阵营中竟有了意外的收获。 由于在陈炯明叛乱这次突发事件中，宋庆龄身上临危不惧的气魄和舍身取义的品质展露无遗，尤其是他在越秀楼一度独自指挥战斗，巾帼不让须眉，这在革命阵营内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即使许多先前对他怀有成见的革命者也都由衷地生出敬意。而危机解除后，孙中山与宋庆龄之间的相濡以沫真诚感人，革命队伍中的多数人逐渐被这种诚挚的感情所感动，他们正式承认了宋庆龄总理夫人的身份， 终于得到了革命同志们的认可。宋庆龄一度只忧不喜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尽管不能给孙中山留下个一儿半女，但他们夫妻二人反而恩爱更胜从前。特别是在孙中山最后的三年时光里，两人几乎每时每刻都如影随形，就好像依旧在热恋阶段似的。在经历了1922年陈炯明之乱的打击后，孙中山逐渐意识到，革命之所以迟迟难以成功，就是因为没有一支属于革命党人自己的军队，总是靠与军阀们合作，下一个陈炯明一定还会出现。 同时，组织涣散这个问题也很实际，于是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孙中山决定改组自己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同时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筹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也就是后来被中国人所熟知的黄埔军校。而这所学校的开学典礼，孙中山特意选在了1924年的6月16日。6月16日，也就是陈炯明两年前炮轰孙中山驻地的日子。 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的孙中山看起来精神头还不错，但没过多久，宋庆龄就发现孙中山其实早已积劳成疾。就在黄埔军校成立的当年年底，孙中山在前往北京处理正事的路上病倒。孙中山被送到协和医学院后，协和的医生们诊断得出结论，孙中山患的是肝癌。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瞬间让随行的众人傻了眼。消息传到国民党当时的大本营广州，国民党党内也是一片震动。1925年3月上旬，孙中山在当时的北京市东城区铁狮子胡同5号的行园，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市东城区地安门东大街23号院里，已经住了一段时日。弥留之际的他时好时坏，精神好些时，他就与宋庆龄说说话，感觉不好时，就一头昏睡过去。1925年3月12日这天，孙中山似乎感觉到了自己的状况，于是他紧握着宋庆龄的双手，对他说：“自己死了以后，希望能像列宁那样，用防腐药品保存身体。此外，孙中山还希望自己能够葬于南京紫金山路。”因南京为临时政府成立之地，所以不可忘辛亥革命也。讲完这番话，孙中山握着宋庆龄的手跟他做了最后的诀别。宋庆龄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悲伤，失声痛哭。孙中山又连连呼叫廖仲恺夫人。何香凝闻声赶紧赶到孙中山病榻前，何香凝边哭边对孙中山说：“我虽然没有什么能力，但先生改组国民党的苦心我是知道的，此后我势必拥护孙先生改组国民党的精神，孙先生的一切主张我也势必遵守的。至于孙夫人，我也当然尽我的力量来爱你。”孙中山听到何香凝的这一番话，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廖仲恺夫人，我感谢你。”晚上，孙中山又召子孙科、女婿戴恩塞到病床前， 嘱咐他们无论如何要照顾好夫人宋庆龄。说完便撒手人寰。 1925年4月2日，孙中山的遗体被移往北京西山碧云寺入殡。宋庆龄身穿黑色衣服，面罩黑纱，走在30万送殡人群的前头。他没有哭泣，没有流泪，而是更加坚强，显示出内在的毅力。他脸上流溢出无限悲痛而又坚定沉毅的神色，表现出一派刚强的巾帼丈夫的风范。他促使人们确信，孙先生虽然死了，但还有孙夫人在，中山先生的旗帜不会倒下，中国的革命不会中断。 从孙中山发病到逝世，宋庆龄一直夜以继日地在病榻旁照顾，体贴入微，度过了他一生当中最为悲痛的3个月。在这3个月中，宋庆龄可谓是对孙中山倾注了全部的爱，全部的恋。而孙中山在他最后的日子里，心中最放不下的也是宋庆龄，那是这对夫妻忠贞崇高的爱情。另一方面，孙中山的嘱托也对于宋庆龄此后继承孙中山遗志，带领群众继续革命具有重大意义。孙中山逝世后，上海各界也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追悼大会。在那场追悼会上，廖仲恺的妻子何香凝当着台下众多参会群众的面说了这样一番话：孙夫人在先生病榻之旁3月未离一步，衣不解带，食不知味，以先生之精神为精神，使无人永念不忘者，则为孙夫人。夫人之精神与劳苦，为吾辈所当敬爱。先生日与夫人，盼同志继续努力革命。今先生死矣，夫人尚在，我辈当念先生之言，随夫人之后共同奋斗。此外，何香凝还谈到了孙中山的几份遗嘱。家世遗嘱只有短短的54个字，一起来看一下。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吾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记余志此嘱。而在这里，不治家产，一切均付吾妻，听起来似乎觉得没给妻子留下太多东西，似乎有些遗憾。但对于宋庆龄来说，丈夫孙中山留下的最大遗产乃是精神上的，孙中山没有完成的事情，他要尽力完成。 在孙中山去世的10周后，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震撼了全国各地。在5月30日这一天，上海公共租界的巡捕在一个英国督察的命令下，向抗议日本沙场罢工工人领袖被害的示威学生开枪，死12人，伤数十人，还有多人被捕。如果说对孙中山的悼念显示了爱国人民实现他的遗愿的意志是何等普遍，那么全国对五卅惨案的爆炸性反应就是他的遗训必须唤起民众的体现，以掀起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当抗议行动遍及全国约600个城镇和一些农村时，宋庆龄果断站了出来，发表了一篇激昂慷慨的讲话。 以前宋庆龄总是站在孙中山身边看丈夫发言，有时在丈夫发言完毕后她也会说上几句，但讲话内容也都是跟孙中山商量好的。但是这一次情况有所不同，这是她第一次完全依靠自己发表的第一个政治宣言。这个宣言为她定下了以后自己的言行基调，在孙中山逝世之后对一切重大事件都要毫不妥协的革命性的